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沙湾妹唔会有错啊？未听过啦，好似啊八十后 沙湾妹吓，边个沙湾妹啊？咁多沙湾妹 咁系你好似未同你讲过嘅，因为我同阿的阿健哥哥都讲过嘅。咁呢个沙湾妹咧，其实咧就系我饭盒嘅其中之一。OK 吓、啊，喂，解释下先。饭盒咧，我开头由四件饭盒咧，系每放月下就减到而家系得翻两件嘅啫。 系 有一件就系成日我成日都提啦， 系 上沙妹啦，系嘛？有一件就叫沙湾妹。呢、這个沙湾妹咧，其实就靓过上沙妹好多添嘅。 有冇绰号先？之前有冇个绰号佢先？ 够记得啦。咁其实咧，我重新再解释一次啦。你未做过嘅话，其实我知嘅。呢个沙湾妹咧，就系、是、因为我一个神阿碌啊， 系。 就成日有一排好密去沙湾嘅， 系 咁咧，炸碌掉捻过嘅， 系 掉捻咗噶啦。 沙湾系咪即系嗰啲山鸡啊？嗰啲场啊？ 系啦，系啦 ，OK 啊，山鸡嗰啲咁场啦，你记得啦。咁咧炸碌掉过嘅，而我未掉过嘅。咁未掉嗰时候咧，我就一路咧就攞咗，但系我就攞咗个微信，我谂就下次驳佢嘅。但系一路以来咧就冇时间走去搵佢啦。咁一路就喺微信咧就同佢联络。咁做咗喺其实。唔係好耐㗎啦，都成年嘅，就終於可以診到佢啦。咁跟住呢就某程度佢養叫 keep 住診啦。咁其實沙灣妹呢就有個問題啦，而家佢其實佢已經冇喺沙灣做㗎啦。冇做㗎啦。咁佢就靠幾個熟客。咁每次可能博完之後俾1000啊或者2000啊唔知幾錢啦，因為我就俾1200嘅而家。冇錯，係我係俾1200嘅而家，係加咗價嘅。喺上年係加撚咗價嘅。上山妹都係嘅。因為按通脹㗎嘛，做人嘅嘢係咪先。 咁佢要求加定你自己加俾佢呀？ 我自己加嘅，全部都自己加嘅。OK 咁亦都亦都咁樣啦。咁沙灣妹同上山妹嘅分別係咩呢？上山妹係隨傳隨到嘅。即係譬如話我星期六想上嚟，我星期五嗌佢呢，佢星期六都可以陪我嘅。 係。 佢即刻陪我嘅，佢唔會另頭嘅。但係沙灣妹就比較麻煩啲啦。我每次譬如你知我嘅日子啦，我閒日其實唔係好得。OK? 通常我可能星期五我可能得嘅，但係星期五我有時我都未必得嘅。咁我通常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沙灣妹呢就未必可以每一次都應承到我嘅。 系 咁、而且加上咧，沙湾妹 M 嚟同阿上沙妹 M 嚟咧时间咧系唔同啲嘅，即系其实咧，其实佢两个配合咧，其实喺我嚟讲好啦好嘅， 系 但系咧就唔好意思，就因为沙湾妹咧，佢唔系成日应承我嘅，譬如我早几次啦，咁我就话星期六过嚟陪我，我星期六过嚟玩过，咁佢其实唔得啦，佢话佢唔可以，咁就好明白啦，佢真系约咗佢自己个。个老相好啦，即系佢唔净止一个老相好啊嘛，但喺我嚟讲，亦都佢唔系我首选啦，因为可能我俾1200蚊啦，可能佢啲老相好可能俾1500甚至2000啦，我唔知啦，或者佢啲老相好可能好靓仔啦，而家沙灣妹冇一个好似我咁嘅，冇一个佢啲靓仔啲个客啊，或俾多钱俾多啲钱嘅客，所以咧呢、這个女仔唔系第一时间去选择我嘅。O K， 佢同你一样咯，大家都唔系首选。 系大家唔系首选，系啦，佢唔系首选。即系反而如果系饭盒嚟讲，沙湾妹我通常都系首选嚟嘅。吓，因为我知道佢唔会托我手踭啊嘛。即系我星期五嚟佢又得，星期六嚟佢又得，我星期日嚟佢都得噶嘛。 就算喺乡下都翻嚟， 系乡下都翻嚟啊！嗰只你知啦，嗰啲就你知唔使讲啦。即系沙湾妹就呢个奇怪啦。咁我成日嗌佢，因为我试过系连续嗌佢过十几，唔好十几次，几次佢都唔嚟咧。我曾经以为啊，你系咪真系唔谂住同我keep 住呢个关系啊？咁又唔系喎。咁有时嗌下佢肯出下嚟，咁啊出嚟咁啊，我话 OK 啦。咁呢一次，咁啊其实冇乜嘢嘅。神山虎嘅关系啦，系嘛？诶、哎，神山虎，我讲埋呢集咧，我应该唔讲住啦 ，OK？ 因为我已经食紧晒啦，话声咧 ，OK？ 我冇晒货啦，我冇神山虎啦，话声咧。咁因为其实有讲少神山虎啊，因为我有朋友可能有机会做咗呢只 product 嘅代理， 咁佢俾咗啲神山虎俾我试，咁我试完之后呢，我自己就梗係当然啦，佢俾咗啲 product 我就亦都俾咗啲俾咗啲模友试啦，咁啲模友试试完嘅效果呢係几好嘅，咁如果得嘅话我可以将啲网友即係出卖下啲网友啊，网友同我私下讲嘅微信啊Facebook 啊，佢嗰个留言我可以讲下俾你听啦，佢神山虎个好个 OK 嘅嘢啦，咁样。但因为呢其实我攞咗朋友嘅嘅 product， 除咗我俾网友试之外呢，咁我自己就试啦，我每一次试完呢我都俾返一份报告俾我呢位朋友嘅。因为佢有机会代理㗎嘛。咁佢代唔代理代理到我唔知 ,ok? 咁呢佢就已经攞咗去中大医学唔知乜撚嘢中药嗰啲研究嗰啲攞去踢咗啦。十月份嗰份报告呢就话呢隻神山虎呢係完全唔係冇毒害嘅。 係。 ok? 十一月尾呢仲会嚟一份报告。 係。 就係讲呢个神山虎呢係有冇西药嘅成分。 係。 即係我成日好質疑呢，喂你冇嚟效果去得咁撚勁㗎。所以係真係有冇西药成分嘅呢，我成日都话喂小心啲呀，我同个朋友讲话喂你真係做清楚你知马维西亚㗎啦，同我哋轮廓冇分别嘅啫，而家话咁样强大轮廓啊嘛，同我哋轮廓冇分别嘅啫，造假乜柒都有噶。话声俾你听，咁你真系要试清，即系睇清楚冇你先至好落答啊。咁如果到时你真系代理咗香港代理代理咗，而有西药成分，高捻到你扑街啊！话声你听， 扑街咯，到时 啊，真系好捻大镬咁样人哋做开生意嘅，亦都好清楚嘅，因为佢亦都有晒啲律师啊，叽哩呱啦啲。喺度搞佢好清楚嘅，但係做朋友我都睇睇佢，我驚你屌你無啦啦咁樣啊，為咗神山虎造福萬民，我真係覺得造福萬民嘅咁而搞到要罰錢無論為啦，咩咪個老闆街無論為啦，咁樣我攞咗咁最後嗰份報告都交俾佢㗎啦，咁其實嗰份報告我未交嘅，不如算啦，還了佢都聽㗎啦，不如我喺度講啦。好咁啱得咁巧咁樣好，就係、是、可以約到阿沙灣妹可以喺星期六搞嘢。OK， 其實好難得㗎。咁其實一般呢以來呢我就約沙灣妹喺邊度呢，我就去一啲喺龍崗嘅一啲嗰啲叫咩呀，嗰啲酒店好少少嘅。咁以前我提過㗎啦，但而家你知啦，沙灣附近嗰啲酒店都幾撚危㗎嘛。 好危啦， 好危啦，系冇得几危啦，系都好危啊！如果唔危，啲人就唔会喺次爆啦， 唔系咯， 啊个捻个次爆啦， 唔使厕所排队啦， 系啦，啊唔使阿碌都要次爆啦，系咪先？如果加个撞爆喺度，唔使做啦，屌你老味，系咪先 ？OK， 好啦，咁而家我又点样咧？我就呢次咧，我就又系嗌翻佢去我去开嗰间维记， 系 吓，咁、啊、我一早其实已经试完系点啊，约好咗佢，咁我就话。不如咁啦，就四点钟喺呢个罗湖嗰度等啦，喺罗湖，因为喺沙，因为佢住地方系属于沙湾区啦，沙湾区离罗湖就叫近啲嘅， 系 咁我喺罗湖口岸茶餐厅等你啦，好捻复杂啊，话声你啊，因为呢啲女咧好似系永世冇出过街咁啊，净系识沙湾嘅啫， 佢唔识搭车嘅， 唔识搭车噶， 地铁唔识搭， 乜柒都唔识噶，佢乜柒都唔识噶，咁咧 OK， 呢度唔好讲住先。咁呢你作為一個有幾好嘅男仔啦，我唔知我係咪啦，我當我自己係啦，係咪先。咁當然係神早飲定咗神山虎啦，其實咁講呢，我係星期五飲定神山虎啦，因為要排毒㗎嘛、啊、我要將嗰啲毒素排清㗎嘛，即係例如將啲黃楊達啦吊啲嗰啲陳雲嗰啲排走佢㗎嘛，係咪先，我要排走佢㗎嘛。和羊達呢啲係我嚟克制神山虎用嘅，但排酒都要用㗎嘛，係咪啲糞便嚟㗎嘛，或者啲垃圾渣 廢物嚟 㗎，所以我一定排酒都和羊達先。我星期五就飲咗啦，咁星期六呢講緊咪飲住啦，咁我就好撚早，其實大概係點零鐘呢，我已經去咗我去開嗰間，記住喎，我去咗嗰間喺上下沙附近㗎喎，嘅維也納，啊唔係維記。哎叫你同我可能指定咗佢啦，或者你 ok, 去嗰间维记，去开嗰间啦，维记咁租好房啦，咁而家呢一排呢去维记有奇怪嘅事嘅，成日都唔俾肉铺你㗎。你要打电话 问佢攞系有嘅。 系问佢攞有嘅，喺房入面系冇嘅。 咁我就會打要打電話去問佢攞肉蒲嘅，黐線呢幾次都係咁樣嘅。OK， 咁因為咁嘅關係啦，我咪攞肉蒲啦。咁你知啦，即係咁開啲神山苦飲啦。有個好處係咧，神維記佢啲咖啡杯咧 啱啱好， 啱啱好100g 啊嘛，係咪先？我自己飲開嗰只咧。即係我自己屋企用我家用杯呢就 200g 㗎嘛。咁好呢難計數嗰啱啱 100g 嗰個，所以我而家康常呢我要飲神山苦呢，我就會走去嗰啲夜中嗰啲酒店嗰度飲佢個隻杯。啱啱好溝完之後啦，當然啦，一路過往神山苦最撚撲街嘅嘢係咩呢？好撚苦啊。佢真係好撚苦口良藥啦，廢撚事啊，一間個朋友做撚咗代理話，屌你老媽牛個撚咗，話你隻波就苦，但係可能真係好撚就苦啊，冇啱苦口良藥 ,ok, 啊飲完之後咁其實係點零兩點鐘飲完啦，咁跟住咁你知啦，都唔自在唔爭在啦，係咪，因為其實嗌飯盒就平少少㗎嘛，因為唔同我哋去咩神獸啊，唔係我哋疫區㗎嘛，我1500-1200就搞掂㗎啦嘛，咁錢人冇乜問題，酒店大家差唔多價錢，咁我咪 又慳咗酒錢呢， 係啦，慳酒錢啦，其實唔關事，食好撚多嘢㗎，其實好撚貴㗎，食嘢嗰度都。 食嘢 喎。食嘢嗰度我唔坑我自己㗎、 okay。 我唔坑我自己，應該講話我哋可以食咩呀，或者你嚇撚死你呀，或者咁跟住就去咗，跟住搭的士啦，去咗羅湖火車站。大概是3:00早少少啦，咁就一日約咗4:00㗎嘛。咁我就其實我都好撚精㗎啦，我出門嗰時候我預咗時間去嘅，大概係3:00我就約時間問佢出門未，佢話快出門吹緊頭。咁 OK 啦，咁我就你出門啦，咁我出門啦。嗱我唔知佢搭咩車㗎，因為我都唔識搭教佢搭咩車 ,ok? 咁、啊、我就去咗羅湖口岸茶餐廳等佢啦，約咗㗎啦。咁我之前喺微信我一同佢講話嗱，就喺羅湖火離境大堂行出去出面左散左手邊第一間茶餐廳叫口岸茶餐廳，又去等我就得㗎 ,ok? 好清楚啦， 佢都未嚟過境 ,ok? 好嘅，得啦，你明白啦。咁跟住我坐喺口岸茶餐廳3:00等等4:00一杯凍咖啡飲緊完嘅，其實已經冇辦法啦，神山苦你都飲得，要你咁撚苦，嗌多杯凍咖啡啦，兩杯，因為等4:30喎，跟住就收到佢短信啦，係，唔係佢微信啦，佢唔打電話嚟嘅，仲係問我喺邊度，我咪話我喺口岸茶餐廳咯，我喺間茶，佢跟住佢覆我就好撚奇怪，我喺茶餐廳，但係唔見你喎，我屌你邊間茶餐廳啊？咁佢噏咗一間唔知乜撚嘢。我諗下屌你咁呢個人就喺橋社喎。唔係好遠嘅啫，大家好清楚啦，其實喺口岸茶餐廳行上嗰條電梯，再行嗰條長長嘅天橋。 類似天橋商場裏面嘅天橋。 係啦，跟住落返去你就會見到一間好似橋社個噏噏嘅茶餐廳啦。嗰度啲咩嘢花旗參燉雞幾好飲㗎嘛，係咪先呢，好梗係。我杯咖啡咪飲完，我話咁我教佢啦，好簡單，而家你上天橋一路直行落到下面呢，你就會見到一間口岸茶餐廳㗎啦， ok, 仲覺得叫佢行 呀，係咁我杯咖啡咪飲完㗎嘛，費緊事啦，唔係嘥錢啦，因為佢冇飲㗎嘛， ok, 咁又等又等咗一段時間啦，我真係唔撚插對路喎，喺我想微信佢呼吸你就你喺邊撚度之前呢，佢就微信我啦，喂，我喺茶餐廳喎，但我唔撚都係唔撚就見你喎。我話你邊間茶餐廳啊？喂，係咪得一間茶餐廳？跟住我諗下，屌你囉，唔撚實講三島啦，肯定係屌你囉，咩一間茶餐廳，我明白㗎，因為佢一落樓梯一階見到嘅茶餐廳，冇可能口岸咋嘛。口岸喺左手邊遮住咗㗎嘛，佢面對面咪只有一間茶餐廳囉，唔係三島囉 ,ok? 聰明過我當然估中啦，咁我就咪行咗咗張單行去三島，我見到佢我話屌，我一去門口就其實我屌我指指你識唔識少少中文啊你啊，口岸兩個字都唔識，未讀過書你識口岸兩個字啦。 佢係咪以為你喺口岸嘅茶餐廳啊，唔知個餐廳名叫口岸。 口岸可能諗唔諗知。唉、哎、都隔好一層混亂啦。跟住就唉、哎、算啦，我話咩關係啦，我們先上去酒店 白公司放沙奶啦，咁样然后黐公司啦。我咁样讲啦，好啦，你好啦 ，gentleman 啦，因为嗰时神差火喺度叫紧啊嘛，佢话屌你老母快捻啲啦，屌你老母仲喺度游斗，唔使再饮，唔使再请佢饮杯咖啡系嘛，唔捻使啊 ，OK 咁得啦。咁啊，地铁都冇搭噶啦，咁啊直接喺楼下搭的士啊。哇！我屌你老母乜捻嘢事啊？星期六而家 不嬲都系咁样啦，而家 系咩？晏昼啫， 系啊！你如果咧，下次有机会我同你搭一次啊，应该要行上天桥。 你知咩事咩？好捻窒多人喎、 啊！不嬲都排长龙噶啦，的士站、哦、你行上去上面一层，跟住行出个嗰、那个楼顶。 O、okay、K， 打字 一小时啦，系啊！即系其实点解咧？其实呢以前咧，其实我都如果我唔系成日搭开罗湖咧，我知嘅。一日其实呢半年咧，我就冇去罗湖搭的士啊。 唔系，咁最后你有冇排嗰条的士龙先？ 各排啦。 咁但系其实都应该快噶嘛，系咪啊？都唔会太耐噶嘛。 都唔快唔耐啦，总之系一路一条女一见到条女，只神山虎就嗌噶啦嘛。 咁你觉得好耐啦？ 咁我梗系讲好耐啦，时间讲得漫长啦。你要理解，因为而家我好奇怪噶。而家我通常我即系落马洲过，黄冈过。OK， 系黄冈可能的士站都搵多人，但系我会喺行去水立方嗰边搭。南牌㗎嘛， 係啊， 因為三兜嘢就去到維基啦，咁我始終搭南牌啦，唔使排隊係咪先，咁而家我係咁做㗎嘛，所以我就嗰陣嘅大的士係好撚柒涼好撚柒耐，都算啦 ,OK， 等完之後啦，咁跟住就都冇嘢㗎啦，咁一好順利咁就上到去維基啦，咁都係照舊啦，咁係沖涼嘅啲刮啦啦，咁我話你沖涼先啦，咁啊，我话我冲咗啦，其实都冇分别啦，成两个钟头啦，系嘛？咁啊，我即刻换，个敲佢冲凉嘅时候，我就换浴袍啦，吓、啊。跟住我，佢就因为我同佢玩过几次噶啦，我同佢去嗰啲场咧，其实都有浴袍嘅， 系 啊。咁佢自己又识好识做，咁就着翻浴袍啊，行出嚟。咁啊，又系照旧啦，搭下膊头啦，倾下偈啦。其实倾你都冇卵用啊！你我唔系同你倾，我同你神山虎喺度倾噶嘛。我话你唔使下下都屌你老味咁卵眼正喎、啊。我话声咩？你可以俾条山路，唔好俾条山路俾阿沙娃妹行啦、啊，俾条山路我行啦、啊，你大佬，大佬，我得顶个底裤都烂啊！话声咧 ，OK， 咁啊，好，首先计陈一次先啦、 啊，系， 同埋好正路啊！咁當然啦，那個表現係比我同以前診阿沙灣妹唔同啊。係嗱，其實點解要講咧？尾後有一個古仔嘅，有一個古仔。OK， 咁診過一次，即係又長咗、硬咗、耐咗、快耐咗、正咗啦嚇咁樣。咁啊，未食飯之前，咁啊沙灣妹啊，梗係我診完之後，我估計佢覺得好冧啦。 係 啊，佢冇講其他嘢噶。咁啊，平時沙灣妹咧就卜撚完之後就你有你瞓。我瞓，我真系咁样嘅咋。其实本身我都唔中意揽住瞓嘅。O K， 吓，剥完之后，嗱呢次佢主屌完剥完之后咧，佢主动揽到实一实瞓喎。 系， 即系我估计好捻冧啦。当然啲网友觉得你自己呃自己嘅啫。O K， 唔紧要，快，我呃紧我自己啊，出紧场。O K， 好啦，咁跟住就同佢诊完啦，咁唞晒条气啦。即系平复咗只神山虎先 ，OK？ 其实最紧要系咁样样嘅啫。跟住我话不如去食饭啦。咁我就去捻咗我成日去补法啦。 哦，补法 啊，补法。你谂下，我又喺嗰边，即系上下沙嗰边嘅维基，搭成40蚊的士去补法食嘅。 去落元路， 去落元路嘅。咁啊咁啊，我食补法啦，食咗啲咩嘢咧？食咗啲大嘅腊肉虾， 系 嗌咗一斤四只。每人兩隻大嘅，都大隻噶啦。就嗌咗兩隻大閘蟹，唔係我食噶，佢食嘅啫。因為其實我唔好中意食大閘蟹嘅啫。咁啊又嗌咗啲扇貝啊，咁 kitty quad 啦，埋啦兩條友埋單咧，都差唔多六嚿水。 哇！喺補法食嘢食六嚿水好犀利噶咯。 食海鮮，純海鮮， 係 菜都冇條， 係 有個湯啦咁樣啊，咁啊都冇六嚿水，我都唔。差唔多夠水啦，五百幾蚊啦， 系 咁啊，捧腹啦，咁啊儲翻啲 energy 又正啦，跟住就去睇下戲先啦， 系 咁啊，係咪即係冇可能咁快又掉啊嘛，咁啊太早啊，因為去嗰時候我去到補法就7:00， 系 跟住就睇人八點零鐘嘅戲，睇我是正人， 楊冪嗰套，香港未上畫㗎，理論上我講完呢一集呢都未上畫㗎 ,ok, 唔知即係甚至乎唔知道香港上唔上畫 㗎， 咁睇完套戲啦，咁神山虎好似冇點嗌喎，冇點嗌喎，咁 ok 啦，咁就睇完戲我跟住入返酒店，咁又塵啦，塵一咁唔使講㗎啦，返入我返嘅你個閪冧啦，一返到酒店神山虎就自然過出嚟㗎，唔使過佢出嚟㗎，佢又出嚟啦，佢又出嚟咪又一樣囉，冇分別嘅，同 第一次冇分別嘅 ,ok, 嗱咁要講下跟住啦，跟住係點啦，平時呢我同阿沙灣妹呢就一 Q 起就兩 Q 字嘅。 係 指㗎啦，因為佢都唔係一個好主動女仔，佢唔會嬲你嘅。OK, 好啦咁跟住我就喂你唔嬲我襯咗兩 Q 我就夠㗎啦，我又撚就啦，咪先咁撚就。咁瞓咗大概我唔其實唔知幾點啊，我估應該係八點前就四點後啦，我四點頭我比我揀，因為我瞓到朦朦朦朧朧㗎啦。OK, 跟住呢咁有隻手指呢就喺撩緊我個乳頭喎。唔係佢個乳頭喎，係我有係人都有呢圖㗎嘛。 Okay. 你明白㗎嘛，你啲網友話你冇諗住乳頭㗎，你網友唔好諗住乳頭㗎，淨係得個女人先有㗎 ,ok?ok? 男人都有㗎 ,ok? 我同你都有㗎，話聲你聽聽眾都有㗎。你冇我冇你，如果你冇呢 ,DNA 溝出嚟㗎，話聲你可能係 ,ok? 啊 ,ok? 嗱咁撩話咁當然呢神山虎自然過出嚟㗎。一call出嚟， 即係你撩咗神山虎條尾咁啊！ 撩神山虎條尾要唔諗嘢？咁平時冇噶，三班妹係喐都唔喐噶。基本上我同三班妹瞓覺係點樣咧？係佢瞓左邊，我瞓右邊，或者我瞓右邊，我瞓左邊都好啦。中間係可以瞓一個人嘅因為其實某程當然我係會拖住佢手嘅，拖住佢手瞓嘅。但中間係可以瞓一個人嘅 ，OK， 可以瞓一個健哥哥啊。咁你我瞓得幾兩開啦。咁無啦啦唔知點解我就唔會我其實我唔反瞓噶嘛。咁係就好明顯啦，神神神瞓瞓瞓咗個我隔離都跟住咪手指撩夠我啦呢次喎呢啲嘢係我做開喎我屌你點解會你撩我呢 ?ok, 唔緊要撩撩咗神山虎嚟啦咁一醒撚咗我一撩醒咗我撩醒咗佢呀唔係醒咗神山虎咁我自然就醒啦咁我梗係自然又嚟一鑊啦咁可能正常 ,ok? 咁好快就做咗第三 Q 啦，喺四點至八點期間啦，其實我真係唔知幾點，做咗第三 Q 啦。咁一路都冇嘢啦 ，OK？ 咁啊，咁啊算啦，冇可能做第四 Q 噶嚇，即係佢肯俾神山虎係得嘅，但係我唔得啊嘛。你明唔明白？即係嗱我唔會淨係講一隻 product 係好啦好嘅，神山虎有一個好大嘅缺點 ，OK？ 呢個缺點咧就令佢好使我咁多錢。OK, 你入咗有咩研究你又想点威、啊。所以你会使得知。第二个缺点系咩嘢呢第二个缺点咩系你透支咗。你第二譬如你做咗四 Q 啊五 Q 嘅假设啦你系跟住星期日呢你真系瞓返十八个钟头。如果一日有三十个钟头瞓返三十个钟头你系攰好撚多嘅。 是 你因為可能你體力透支咗啦。 咁正常啦。 正常幾正常呢咁其實都係一個唔好嘅嘢我都要講㗎我淨係話講佢嘩屌你老母好撚勁咁撲街啦啲人。 咪咁我又覺得呢個又唔關神山虎事喎係個人嘅人嘅體質係咁樣㗎嘛。 即係你要知道神山虎其實某程度呢都會回復咗你體力先嘅。 係。 o、okay? k 但係如果你譬如你做得太多呢你是透支了口力 體力呢其實某程度你是要還你是要還債的。你再譬如你星期你譬如我而家其實我飲神山虎之後我試過連續兩 Q 的嘛即是連續兩日的嘛加埋五 Q 的嘛咁嗰個星期一呢我連返工我都唔想上嘛。我你知道我返夜晚㗎啦我夠曬時間瞓足十個鐘頭先返工㗎嘛都唔得㗎。即係其實即係某程度你真係都唔可以咁即係用神山虎你都唔好諗住屌佢五六 Q 啊你真係覺得你一定會還債㗎、啊、你係要休返兩日到㗎、啊、你要咁樣計話啫你唔好諗住有冇神山虎屌你老母黐線我做得幾多可以盡係啊你係去你一我覺得你一定可以去得盡啊你要幾多 Q 其實眯埋眼都可以去到但係之後你要還嗰個債呢你瞓返幾多日呢你嗰幾日返工你係幾多辛苦呢其實攰呢係先你自己食神山飲神山虎你自己衡量話聲你聽 ,ok? 咁 咁啊 ，OK 啦，做完我落下阿沙灣妹做完第三 Q 咁樣，佢嗌我做，其實冇程度。朝頭早係朝頭早有冇再做第四 Q 咧？冇啦，我真係冇做啦。咁啊，跟住梗係埋單啦。咁啊，俾1000蚊佢啦。嗱，故事就完。但故事完咗之前我講話仲有少少跟你噶嘛。 係 OK， 就係呢排啦，就呢排啦。平時咧，即係我約阿沙灣妹咧，佢 send 出嚟即係我主動約佢 嘅。 係啊，呢輪佢唔肯係喎，佢無啦啦又係讚下我嘅。我啲朋友圈嗰啲留言啊，得闲就啱啱咩？上个几日上上嘅咋，佢就问我几时揾佢喎？ 系漏砌喎， 漏砌喎！喂，大佬平时唔系喎，平时嬲你都唔捻砌喎，因为你话咩？佢话啊，见得人，得人食下饭啊，咩有就讲啲咁嘅嘢喎？咦？咁即系我，因为平时冇咁样啦，食咗神山虎之后先有呢一样嘢。咁我順理成章我就諗下係咪真係砌咗佢好撚頭一集諗過平時呢啊佢跟時俾咗個反應呢唔知下次我未診啦我諗住下個啦呢個禮拜又唔診單因為我約咗阿傑斯做節目 ,ok, 咁呢個禮拜未診唔診單我就用咗下一次係咪約咗其他朋友去其他地方玩我唔知咁我要盡快我又要再診多一次沙灣妹睇佢係咪即嗌即嚟喎Okay. 如果即系即嚟咧，就唔错、啊，因为其实佢坦白讲，沙灣妹拖佢出去食饭，型好多，啲好多仔都会望下，咦？啊呢条女几靓咁啊！你好威啊！佢靓捻过上山妹好捻多噶、 啊， 因为上山妹就其实一个好普通女仔嚟嘅。咁啊，呢次系我一个神山虎嘅最后报告啦，下次唔食噶啦。 诶、哎，咁我有个问题、okay. 想问一下、 啊，好啊， 你会唔会直头问佢咧？ 问佢。我未知嘅，到時睇下我點樣講我當然想，即係每一個女仔，我都係我感覺上佢覺得我勁咗啫嘛。啊，佢突然間有個女仔話：，哇，你好硬喎、啊，你好咩嘢喎？好似上三妹咁，嗰啲反應我可以講出嚟，其實全部我估啊，其實都係我自己估出嚟嘅啫。我覺得係咁。啊，平時呢件女唔係咁，而家係咁，我先會講攞出嚟講。突然間嗰條女話：，哇，你長喎、啊！平時上次你唔係咁講係咪先咁呢人我估嘅啫但我會唔會再親身問一次呢個嗰啲咁嘅女呢會嘅咁我會睇下點樣旁敲側擊啦當然我唔會好直接咁樣問佢啦好囉我直接問佢好囉夠 佢都答得假 啦佢答得假啦係咪先咁我會問下嘅咁睇下點問到嘅通常都問嚟問去都係唔係問上山妹就問沙灣妹㗎啦啊牛妹妹我就唔會問㗎啦係咪先聽 ok 咁其他女又唔會再返出未必會問㗎啦咁有機會睇下問下啦睇下係咪有咩特別嘅嘢啦 ok 咁事唔講住啦咁因為有就下個禮拜仲有好多好多嘢講㗎留返下個禮拜講㗎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